工作日节奏被打乱，周末找到自己的节拍。 我没有当上音乐家 啊，我就觉得我对音乐 整个专辑最喜欢， 对小朋友愿意听我歌，我就很开心。 海内外演出资讯，深度音乐访谈，环球影音分享，潮流风向标杆。 好，我是毛斌， 我是谭维维， 我是汤尼亚蔡健雅。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驾驭乐享新资讯，节奏打败不开心。现在起，打开耳朵，我们给你好听和好玩。北京新闻广播每周末假日节拍，不用走远，假期就在耳边。 假日节拍，我是郝阳，在每个周六日，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中感受流行文化的动感节拍。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由王嘉尔和 Internet Money 演唱的最新单曲 Drive You Home。 We fell in love on Gary Boulevard, ay, with the sun coming down on the front of my car, ay, felt something like an 80s movie, yeah, felt something like you never lose me, yeah, so why we gotta check into the Heartbreak Hotel, oh hell,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myself, I don't wanna go home, no way, without you.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when you've had a crazy day? Who's gonna dry your eyes when your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I think we live in a homemade video, hey, but it's like you and I rewind to the lowest low.Hey, I always thought we could reverse it. Hey, I always thought we could be perfect. Yeah. So why we gotta check into the Heartbreak Hotel? Oh hell,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myself. I don't wanna go home, no way. Without you, ain't gonna be good for my health. And every road map leads straight to your heart. So I can't leave you tonight.Tonight. 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when you've had a crazy day? Who's gonna dry your eyes when your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So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We fell so hard. Maybe one more cruise will make it alright. While you hold my hand from the passenger side, yeah. 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Baby,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When you've had a crazy day. When you had a crazy day. Who's gonna dry your eyes?When your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So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这首歌曲是由王嘉尔和 Internet Money 演唱的 Drive You Home。 来关注今天的资讯。最近由黎智执导、沈月、张若楠、薇薇安、梁靖康主演的电视剧《机智的上半场》正在播出当中。这部剧呢，讲述了夏朗朗 黄甫淑敏、樊小雨以及杨家倩四位即将步入校园的大一新生，因为住进了同一间宿舍而展开的一系列成长故事。再来看下一条资讯，11号的下午2:30，也就是今天，有一场在大麦剧场演出的戏剧，是民国知识分子戏剧，叫《春逝》。这是由话剧九人出品的一场形式轻巧却意蕴绵长的话剧，也是九人民国知识分子话剧系列的第二部作品。从线上到线下，春逝呢始终以温柔轻巧的方式讲述物理双书深情而克制的相逢、相知、相惜，以及乱世中物理所三人组在理想与现实中的取舍，以及对抗命运沉浮的温柔力量。剧中呢没有两性的激烈对抗，只有温柔而坚定的相互理解与扶持，就像两颗遥远的相似的恒星。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哔哩哔哩推出的原创音乐综艺《我的音乐你听吗》，由许嵩、薛之谦、戴佩妮担任有谱村召集人，凤凰传奇担任观光团的代表，朗朗、阿朵来担任灵感舞台推荐官。36组才华各异的年轻唱作人将在节目当中呢，以歌会友共同成长，并且接受评审团和音乐市场关于创作、演唱、舞台、实战等能力的多维度考验。再来看下一条资讯，风继续吹，纪念张国荣演唱会今天晚上7:30在糖果大楼演出。因为9月12号，也就是明天，是哥哥张国荣的诞辰，所以才会有举办这场演唱会来纪念这个曾经的巨星。在现场呢，由张国荣的忠实模仿者张力和上百支乐队组成，他们来演唱哥哥张国荣的一些经典曲目。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最近呢，由易涵执导、陈创、郭可轩、朗月婷领衔主演的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正在各大影院上映。这部影片的评分高达9.2分，主要讲述了小朋友易水生意外结识了流浪汉黄四毛，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人成为了彼此唯一的朋友的故事。这部电影呢，也是聚焦于小人物的真实情感，传递细腻的人文关怀。那接下来就来听一听由歌手陈奕迅创作演唱的电影主题曲《不期而遇的夏天》，感受对千千万万生活在不同地方小人物的那种人文关怀。歌曲过后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聊的是那些讲述校园题材、反映当代教育现状的影视剧。 我想跟你再待一回，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水尽消又生微，淡落任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不忍惊动。再待一回，未必会再回，当一切全都摇摇欲坠。烟灰水尽消又生微，淡落任风吹，成长时也在公开掉泪。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我 忘了寒冬孤不追踪，忧伤不沉重，是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相濡相逢，来时如夏日聚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能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迢迢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草动， 这首歌是由陈奕迅演唱的《不期而遇的夏天》。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开学季来临，学生们都已经返校开学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带大家走进那些讲述校园题材、反映当代教育现状的一些影视剧。其实呢，不管是大学生、小学生还是中学生，家长们呢，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法律上，他是监护人，在生活当中呢，也是陪伴孩子们最多的人。那么面临开学季，家长们多少有点担心，或者也有点舍不得。那么首先就给大家介绍的这部电视剧名字就叫做《小舍得》。这部剧是由张小波执导，宋佳、佟大为、蒋欣、李佳航领衔主演的一部都市剧。电视剧呢改编自卢隐公的同名小说，围绕多个家庭展开。儿女们呢即将从小学升入初中，每个家庭都在面临着种种的变化，亲子关系也在不断沟通与选择中得到了一种新的认知，父母与孩子也迎来了共同的成长。在故事当中啊，南丽为女儿欢欢的成绩下降而感到焦虑，意识到补习的必要性，从此呢，欢欢就踏上了辛苦的补习之路。整个家庭围绕欢欢的小升初，经历了一系列大小事故之后，南丽和夏君山啊，终于幡然醒悟，决定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另一边，南丽的妹妹田雨岚把重点放在对儿子严子悠的培养上。那这个严子悠呢，是众多家长眼中的牛娃，但是来自母亲的压力也让他每当重要比赛总会心理失衡。这个小舍得在承袭了小别离小欢喜的剧作风格，延续中国教育小系列温暖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聚焦小升初阶段的家庭关系和亲子成长话题，以三代人的生活为缩影，前浪、中浪、后浪的思想交汇，给予每一代人充分的表达与自省空间。同时呢，以家庭教育、亲子关系为主轴，映射中国万千家庭的喜怒哀乐，把不畏舍得、成长自有答案的这样的一个达观智慧，融入到了对现实生活的全景刻画当中。 强求回忆胖胖瘦瘦，却从不忌口，他知道什么会总不够，也从不放手，哭得笑得像个孩子似的，一点点小事甜的咸的，好的坏的拥有才记得，当然是失去才会更深刻，恨不得含在嘴里怕化了， 捧在手心怕掉了，不在意都是假的，在心里偷偷偷偷的计算着，对的错的都是放不下才执着，还好是自己走过就会知取舍。时间慢慢悠悠却从不停留，他知道什么都带不走却从不强求，回忆胖胖瘦瘦却从不计较，他知道什么会总不够也从不放手。笑得像个孩子似的，一点点消失，甜的咸的，好的坏的拥有才记得，当然是失去才会更深刻，恨不得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掉了，不在意都是假的，在心里偷偷偷偷的计算着，对的错的都是放不下才执着，还好是自己走过就会知取舍。时间慢慢悠悠却从不停留，他知道什么都带不走却从不强求，回忆胖胖瘦瘦却从不计较，他知道什么会总不够也从不放手。 这首歌是由周深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小舍得》。其实来到学校啊，同学们必不可少需要学会处理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学校里面，老师就像孩子们的家长，担任了孩子的第二监护人。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这部剧啊，就是在讲述师生关系养成方面的一个故事，那就是青春励志剧《十八岁的天空》。这部剧由李济昌执导，宝剑锋、倪景阳、李智南等人主演。他讲述的是啊，在高考前性格迥异各有心事的高三学生们，在古月涛老师跟其他老师的用心沟通之下，打开自己一片天空的故事。在这部剧当中啊，嘉英中学校长决定在应届高三开始分小班教学，为了让孩子们呢真正体会到素质教育，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这个校领导啊就聘请了经验丰富的年轻老师古月涛。但是让所有人不敢相信的是，古月涛就是被大家神化的那位老师。他打扮时尚，个性张扬，童心似意，是幽默风趣。在开学典礼上啊，古月涛老师所出的洋相让大多数老师和学生也都感到无比的荒唐，古月涛的行为也让老师和学生们是摸不着头脑。分班之后，由于各班的精英都聚集在了古月涛的班里，着实也让这位新来的班主任呢是苦不堪言。第一次考试，他所分管的班级落了全年级的最后，他所带的语文课也成了全年级的倒数第一，孩子们对他的信任也降到了冰点。面对各种学生的发难，面对女学生互相之间的炫耀和攀比，面对转校生吴丹丹所遇到的问题，以及面对汪晨和母亲的关系恶化后带来的后果，还有面对蓝菲林和吴丹丹由于话剧女主角之争引出的矛盾，面对汪君泽过分孤傲的个性，古月涛老师都用委婉耐心的方法，把自己作为学生们的朋友，真正的从内心出发，顺利调整了孩子们的心态，把一个是非多端的班级调整到了一个阳光四射、乐观积极的团队。他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全班孩子们真切地感悟到素质教育的魅力。在毕业考试中，孩子们用令人惊讶和羡慕的成绩回报了这个个性酷毙的老师，他也用事实征服了曾经怀疑过他的人。他向孩子们诠释了自己的这套独特的教育方法的理念，他说 他将永远是孩子们的朋友，而不是老师。他希望所有的孩子要有自己的空间，要在愉悦的环境下读书。他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是阳光少年。他用自己的行动还给孩子们一个18岁的天空，给高考带来了一份暖心和美好的回忆。 我是个是个顽皮的小孩，因为我就是这样，我这样生了下来。有了记忆以后，日子过得不算太坏，不算太坏，算太快。我知道我是顽皮的小孩，和别人比较起来，我实在有点怪。沉默看着窗外，什么东西撞在他的脑袋，他的脑袋。我承认我是顽皮的小孩，曾经让父母头痛，也非常疼爱。或许我是怪胎，可是伤害别人的事做不出来，我喜欢我是顽皮的小孩，一切被人安排，让我不太愉快。不管成功失败，真实的生活在想象之外，在想象之外，在想象之外，想象之外。 这首歌是由马兆骏演唱的《顽皮的小孩》。其实呢， 孩子的成长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那么家庭无疑是第一要素。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部电视剧讲述的就是家庭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故事，由刘慧宁、李少飞执导，张嘉译、闫妮、赵今麦等人主演的都市情感剧《少年派》，围绕四个家庭，讲述了家庭成员如何迎着困难和风雨努力奋斗，经历波折找回方向，最终收获成长的故事。其实关于教育啊、成长啊、高考这一类的话题永远不会过时，他们不仅是观众的身边事儿，更是每个家庭的大事儿。这部剧呢，就以高中校园为背景，通过描绘四个高中生的校园生活和备战高考的忙碌时光，展现了青春期的小烦恼和小确幸，也同时反映出啊，当今社会不同家庭面临子女教育、升学压力时的不同反应和困境。这部剧的剧情大致是这样的，精灵活泼的少女林妙妙中考是超常发挥，意外地考入了重点高中，妈妈王胜男终于扬眉吐气。高一住校的时候，摆脱妈妈管控的林妙妙是如鱼得水，结交了三个好友，他们分别是校花、邓小琪、学霸钱三一和江天浩，成为校园广播站主播。然而重点高校学神如云，林妙妙的成绩就惨遭碾压。面对来自我儿子成绩全市第一的家长飞鹰的打击，王胜男的斗志啊就被点燃了，开启陪读生活。然而和陪鹰家成了邻居，王陪两人的这个冲突也是不断的升级，但是却因为婚姻的问题啊惺惺相惜，成了闺蜜。这不，高三来了，林妙妙经历了父母感情的震荡，钱三一隐忍着父母的貌合神离，江天浩突遭家庭破产，邓小琪因为妈妈的秘密被曝光跌入谷底，可以说一时间啊，四个家庭都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少年们桀骜不驯，迎着阳光风雨如春草般蓬勃生长，高考结束，少年们各奔前程，内心充满伤感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四个家庭虽然经历波折，但都找到了各自的方向，收获着动人的成长。剧集呢，虽然以四个备考家庭为故事背景，但并没有重笔突出高考话题的紧张和压抑，反而很有暖心深意。剧中呢，以林妙妙为代表的四个青春期的孩子，虽然性格迥异，但在紧张学习的氛围中建立了深厚的成长情谊。一面各出奇招，跟家长斗智斗勇，一面勇于追求自由和真实的自己，鲜活还原青春成长过程中的叛逆与烦恼，会给大家产生强烈的共鸣。少年派通过孩子与家长三年高中生活里的碰撞，以诙谐幽默的画风另类诠释高考路径的笑泪与成长，直击高考家庭的情感痛点，对当下两代人重新理解高考话题、缓解社会焦虑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一首由南征北战演唱的歌曲《我的天空》，希望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啊，都有一个自由美好的天空。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得到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All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至少我还有梦心里面，只要我还有梦就会看到彩虹。